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青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上书房内，嘉宁帝眉头紧锁。太子犯了事，自个儿进了宗人府，他是皇帝，总不能追进宗人府里头吗？一腔怒火全撒在了赵福这倒霉催的身上。 给朕说明白些，太子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砍了左相？ 陛下，奴才也不是很清楚，相爷贪墨黄金，害死了秦老大人一家子。那秦老大人不是当过几日太子师吗？百姓都在说这是太子殿下在给秦老大人报仇。 证据全被黄埔寻出来了，百姓皆知左相犯了案，朕都保不住他，江鱼就剩个抄家的结局，还需要这逆子做成这么一出吗？他可是一国的太子，不是大街上杀猪宰羊的屠夫，在百姓面前当街杀人，罔顾国法，简直就是胡闹。 赵福垂着头，面团似的受着嘉宁帝的怒气。他跟在嘉宁帝身边最久，比谁都清楚嘉宁帝在太子身上花了多少心血。如今太子这事儿于嘉宁帝而言，怕是比左相在朝中的势力土崩瓦解更让他烦闷。低低的咳嗽声响起，愈来愈猛。赵福一惊，抬头见嘉宁帝脸色通红，忙不迭去内室取了药丸出来，跑上御座，将药递到他面前。 陛下，您先别气啊。 嘉宁帝就着茶水吃了药，调息片刻才缓下来。赵福拍着他的背劝道： 陛下，这事儿太子殿下虽说失了妥当，可好在相爷贪墨之事先被揭发了出来，殿下素得民心，若是解释得好，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压下去。 你倒是全心全意为他说话。 陛下疼爱太子，奴才不过是为陛下解忧。 嘉宁帝摆摆手，走到窗边，望向宗人府的方向。 饶不饶他尚在其次，赵福，你说说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值得他在皇城前亲自取了江鱼的性命，竟连一刻都等不了了。太子这是有事瞒着朕呢、朕看恐怕还不是件小事，若是弄不清各种缘由，朕如何能放他出来？ 嘉宁帝冰冷的声音传来，赵福一怔，垂头没有答话。与此同时，得到消息的温硕急匆匆出了大理寺，正欲登上马车，却被人唤住。 小公子。 他顿住脚步回转身，望见府衙外大树下停着一辆马车，东宫总管林霜正从里面走下来。温硕回转身，精神一振，朝林霜跑去。 林总管，殿下出事了，你快随我去宗人府。 小公子，殿下出事前有吩咐，您不能去宗人府看他，也不能介入此事。此次之后，他若是做不了太子，也是天定。 温硕回转头，眼底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。这话听着，怎么就像是全盘放弃了一般？ 小公子，殿下说了，左相先犯了大罪。他最重也只是被褫夺太子之位，最不济也能做个闲散亲王。他让您别急，就算他做不了太子，日后也能护小公子一世平安呢。 林霜说着，从袖中掏出一张纸条和一块墨绿色的令牌，恭恭敬敬递到温硕面前。 小公子，奴才遵殿下之令，在殿下从宗人府出来之前，将东宫所有暗藏势力托付于您。 这道命令是殿下什么时候说的？ 啊，今日下午陛下召奴才入东宫书房时吩咐的。 那时候左相明明也在书房，殿下如何交代？ 他想了想，猛然明白过来，展开手中的纸条，上面透过纸张的墨迹模糊印出奸相必诛几个字，还有清楚有力的另外四个字。当时太子其实下了两道谕旨，一道是奸相必诛，一道是温硕成令。嘉宁帝安抚了一众入宫询问重阳门前之事的内阁大臣、皇室宗亲后，终于不耐烦这种疲劳轰炸，换了一身长服，领着赵福亲自去了宗人府。当今天子的一群儿女都不省心，宗人府这个惩戒皇亲的地方，穆王死在了里头，安宁蹲过，如今连太子也把自己给投了进去。嘉宁帝这一朝的宗人府最是热闹不过。但韩烨毕竟是储君，宗正得知韩烨自个儿投案后，腿软了不说，直嚷嚷着要把自己的屋子让出来供着他。可韩烨硬是挥挥衣袖，在他怨愤的眼神中去了牢房。嘉宁帝入夜而来的时候，宗正弯着腰，小心翼翼把天子领进牢房，小腿一直没出息地打着颤。好在嘉宁帝一副神游九州的模样，连看他一眼都嫌浪费时间。森冷的铁笼，冰凉的石板，一二点月光透进来，宗人府里的牢房陈腐而灰败。韩烨含着天下间最贵的金汤勺出生，自小到大用的无一不是御供之物，百人供着，千人敬着，从来没有进过这种低人一等的地方。嘉宁帝想着以嫡子的心气，定当受不得这个委屈。当他站在铁牢外看着一身布衣、端着白米饭也能下咽的韩烨时，眉毛挑了挑，颇为意外。 哼，掀了朕的朝堂，你倒还活得挺快活。 儿臣见过父皇。 说吧，为什么要杀江鱼？还是在重阳门前万众瞩目之下？韩烨，你不是蠢材，也别想糊弄朕。不说实话，你这个太子也就当到头了。 嘉宁帝直入主题，也未叫他起来，梁伯的声音在安静的牢房内响起。赵福一怔，望着嘉宁帝冷硬的背影，心下一转，明白陛下这是在逼太子说实话。 身为太子，诛杀一国宰辅乃是重罪，儿臣无话可说，不求父皇宽恕，甘愿受罚。 韩烨叩首于地，比嘉宁帝更坚决。赵福心底咯噔一响，知道太子这回怕是触着陛下的逆鳞了。 哦，听这话你是不想做太子了？朕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就养了你这么个东西出来。韩烨，你自小朕就把你当储君培养，你就算狼心狗肺，不顾着父子之情，难道也不想想一众辅佐你的东宫属臣，对你给予厚望的内阁大臣，还有尊你敬你的百姓？你是一国储君，是大晋未来的帝王，你做些什么混账事，当储君之位是玩笑不成？ 嘉宁帝是真动了怒，这一脚又凶又狠，踹在韩烨胸口上。韩烨吐了血，脸色苍白，跪在地上垂着头，背仍是挺得笔直。 父皇，江鱼不该杀吗？他贪墨军饷，勾陷忠臣，屠戮百姓，父皇，他不该杀吗？ 就算该杀，大理寺可斩，兵不可责，何须你一国太子亲自动手？ 儿臣不敢留他性命，我怕一旦留了， 就让秦家的真相和那八万死在秦南山上的将士一样，全被父皇给埋尽了。 赵福倒吸一口凉气，不敢置信地望着太子。铁牢另一端尽头，听到重阳门前的消息后，急忙跑到宗人府里的安宁顿住脚步，隐在了暗处。牢房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嘉宁帝扫了跪在地上的儿子一眼，声音悠悠，有些冷。 韩烨，你在说什么糊涂话？秦家的案子和帝家有什么可比的？ 父皇连帝家的真相都能瞒得住，何况一个秦家？父皇能护得住自己，又如何护不下一个江鱼？ 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是帝子元告诉你的？这就是你将朕的丞相斩于重阳门前的原因？ 不是。 胡说！那你是如何知晓的？ 帝子元刚发现这事儿，韩烨便知道了。嘉宁帝自然会怀疑帝子元。 安宁。 韩烨清晰地吐出两个字，让牢房里外的人同时一怔。安宁通过漆黑的长廊，借着月光看着铁牢里嘴角溢血跪在地上的兄长。 儿臣在祖母寿宴后一直在想，如果没有安宁站出来指证祖母，当时帝家案被揭露后，最受世人怀疑的人会是谁？父皇，是你。但是因为安宁的证词，皇祖母成了帝家案的唯一罪人。当年安宁只有八岁，他怎么可能前进戒备森严的慈安殿？后来儿臣让人去查他身边的老太监梁喜，发现梁喜是父皇您的心腹。自安宁从泰山回来后，就受您的指示跟在安宁身边，没有人知道他真正效忠的人是父皇。父皇，皇祖母是替您担了罪责，对不对？ 就算是朕又如何呀？朕是天子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韩家天下，为了你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 那安宁呢？他自八岁起就背着这个秘密，愧疚悔恨十年，到最后还害死自己嫡亲的祖母，更让八万将士不得昭雪，让真相永远被埋在地底。父王，您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日他知道了真相，会如何？ 她是朕的女儿，为朕略尽孝心有何不可？只要你不说，她就能做一辈子无忧无虑的大晋公主。帝家案子的真相，就是你不想做太子的原因。因为恨朕推罪太后，利用安宁，所以你连这个太子也不想做了，是不是啊？妇人之仁，无用的东西！ 寒夜不语，沉默地跪在地上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